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迅速品第25-2。善现当知，譬如大地少处出生金银等宝，多处出生简炉等物，诸有情类亦复如是。少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多学声闻独觉地法。善现当知，譬如人去少份能作转轮王也，多份能作诸小王也。诸有情类亦复如是，少份能修一切之至道，多份能修声闻独觉道。善现当知，譬如欲界地居天中，少份能造天地事业，多份能造于天众业。诸有情类亦复如是，少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多求声闻独觉乘果。善现当知，譬如色界出境律中，少份能修大梵王业，多份能修梵天众业。诸有情类亦复如是，少欲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多欲无上正等菩提又有退转。是故善现，诸有情类少份能发大菩提心，雨中转少能修菩萨摩诃萨行，雨中转少能学般若波罗蜜多，雨中转少能与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雨中极少能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堕极少有情数者，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起灾孽具行之心，不起疑惑具行之心，不起牵吝具行之心，不起犯戒具行之心，不起愤恚具行之心，不起懈怠具行之心，不起散乱具行之心，不起恶慧具行之心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能摄一切波罗蜜多，能集一切波罗蜜多，能导一切波罗蜜多，所以这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含容一切波罗蜜多故，善现当知，如为身见普能摄受62件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含容一切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能引一切波罗蜜多令见增长。善现当知，譬如命根能持诸根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持一切殊胜善法。所以者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普能摄持一切善法。善现当知，如命根灭 诸根随灭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若菩萨摩诃萨退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退失一切善法。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普能灭除诸不善法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彼岸，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自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有情对上对上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故。不自善现，云意云何？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否？善现对曰：展不周中诸有情类尚多无数，何况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不为多？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善现当知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，得人身已，非前非后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修行满矣，非前非后皆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有菩萨摩诃萨尽其行受，能以上妙衣服饮食房舍卧具病源医药及诸资财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此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云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弹指顷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，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用，能令菩萨摩诃萨众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欲为一切有情上首，欲普扰于一切有情，无救护者为作救护，无皈依者为作皈依，无头去者为作头去，无眼目者为作眼目，无光明者为作光明，是正路者是以正路，为涅槃者令得涅槃。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自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求诸佛所行境界，欲居诸佛大仙尊位，欲游戏佛所游戏处，欲作诸佛大狮子吼，欲击诸佛无上法鼓，欲叩诸佛无上法钟，欲吹诸佛无上法锣，欲升诸佛无上法座，欲演诸佛无上法义，欲觉一切有情以往，欲入诸佛甘露法界，欲受诸佛微妙法乐，欲证诸佛圆净功德，欲以一音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说正法，普令一切获大饶矣。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自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有一切世间

善现当知。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都无分别，无所觉了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第四分，幻欲品，第26。时天地士作是念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上胜一切有情之类，况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有情闻说一切智智名字，深生信解，尚未获得人中善力，即得世间最胜寿命，况发无上正等决心，或能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能发无上正等决心，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诸于有情皆应愿乐，所获功德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及。而使世尊知天地事，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念。使天地事踊跃欢喜，化作天上微妙香花，蓬散如来及诸菩萨，即散花已，作是愿言：若菩萨称善男子等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我所生善根功德，令彼所愿殊胜功德速得圆满，令彼所求无上佛法速得圆满，令彼所求一切智智相应诸法速得圆满，令彼所求自然人法速得圆满，令彼所求无漏圣法速得圆满，令彼一切所欲闻法皆得如意。若求声闻独觉称者，亦令所愿即得满足。作是愿已，便白佛言：若菩萨称善男子等已发无上正等决心，我终不生一念异意，令其退转大菩提心。我终不生一念异意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厌离无上正等菩提，退堕声闻独觉等地。我终不起一念异心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退失大悲相应作意。若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身心乐欲，我愿彼心倍复增进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愿彼菩萨摩诃萨众见生死中种种苦已，未欲利乐世间天人阿苏罗等，发起种种坚固大愿：我既自度生死大海，亦当精勤度未度者；我既自解生死系缚，亦当精勤解未解者；我与种种生死恐怖既自安稳，亦当精勤安未安者；我既自证究竟涅槃，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。世尊，若有情类与初发心菩萨功德身心随喜，得几许福？与九发心修诸圣行菩萨功德身心随喜，得几许福？与不退转地菩萨功德身心随喜，得几许福？与一生所系菩萨功德 身心随喜，得几许福。儿时不告天地师也。小史家，妙高山王可知两数？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，不可知量。小史家，四大洲界可知两数？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，不可知量。小史家，小千世界可知两数？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，不可知量。小史家，中千世界可知两数？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，不可知量。小史家，我此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？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，不可知量。小史家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何为一海？有取一毛细为百分，持一分端沾比海尽，可知低数？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，不可知量。时天地士复白佛言：若诸有情与诸菩萨从出发心，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无量无边殊胜功德，不生随喜，或复于彼随喜俱心所生福德，不闻不知不起意念，不生随喜，当知皆是魔所制持，魔所魅着，魔之朋党。魔天界末，来生此间。随者何？若菩萨摩诃萨求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若有发心于彼功德，甚生随喜；若有于彼随喜功德，甚心意念，生随喜者，皆能破坏一切魔君宫殿眷属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世尊，若诸有情身心敬爱佛法僧宝，随所生处常欲见佛闻法欲僧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，应身随喜，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不应生二不二相。若能如是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扰已有情，破魔君众。儿时佛告天地师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乔世家，若诸有情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，身心随喜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诸有情速能圆满诸菩萨行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有情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，身心随喜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诸有情巨大威力，常能奉事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善知识，恒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善知意趣，是诸有情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功德善根，随所生处常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不见恶色，不闻恶声，不嗅恶香，不尝恶味，不觉恶处，不思恶法， 不堕恶趣，生天人中，恒受种种，无染圣乐，常不远离诸佛世尊，从一佛国去一佛国，亲近诸佛，种诸善根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何以故？乔师家，是诸有情能与无量诸菩萨众功德善根，身心随喜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由此因缘，善根增进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既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如实饶益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诸无余波涅盘界。于是故，乔师家，诸菩萨称善男子等，与菩萨众功德善根，皆应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与生随喜及回向时，不应执着寄心离心，随喜回向，不应执着寄心修行，离心修行。若能如是无所执着，随喜回向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度诸天人阿所罗等，令脱生死，得波涅盘。由此因缘，诸有情类与诸菩萨功德善根，皆应发生随喜回向，能令无量无边有情种诸善根，获大利乐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心皆如幻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云以云何？汝未见有如幻心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云以云何？如见幻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我不见幻，也不见有如幻之心。佛告善现：云以云何？若汝不见幻，不见如幻心，若处无幻，无如幻心，如见有是心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我都不见有处无幻，无如幻心，更有是心能得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云以云何？若处离幻，离如幻心，如见有是法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我都不见有处离幻，离如幻心，更有是法能得无上正等菩提？世尊，我都不见即离心法，说何等法是有是无？以一切法毕竟离故，若一切法毕竟离者，不可施舍是有是无？若法不可施舍有无，则不可说能得无上正等菩提。非无所有法能得菩提故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无所有，性不可得，无染无净，毕竟离法，无所有故，不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毕竟离，若法毕竟离，是法不应修，亦不应浅，亦复不应有所引发。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毕竟离，云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 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毕竟离。云何毕竟离法？能得毕竟离法？是故般若波罗蜜多，应不可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报告善行，善待善待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毕竟离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毕竟离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毕竟离故，得毕竟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若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非毕竟离，应非般若波罗蜜多。以深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，得名般若波罗蜜多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虽非离法，能得离法，而得无上正等菩提，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，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所行意趣极为甚深。报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意趣极为甚深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，虽行如是甚深意趣，而于声闻独觉地法能不作证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作不难，不应说彼能为难事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所证意趣都不可得，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正法、正者、正处、正时亦不可得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心不沉默，亦不忧悔，不惊不怖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，不见众相，不见我行，不见不行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我所行；不见无上正等菩提，是我所证；亦复不见正处、实等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事亦复不见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，遍尽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事亦复不见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，遍远声闻独觉等地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事亦不分别，虽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作是念，我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亲近无上正等菩提，远离声闻独觉等地。世尊，譬如虚空，不作是念，我去彼世，若远若近，所以者何？虚空无动，亦无分别，无分别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作是念，我远离声闻独觉等地，我尽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 迟钝，譬如患事，不做是念。患智患失，去我为近；旁观众等，去我为远。所以者何？所幻化者，无分别故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作是念。我远声闻、独觉等地，我尽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世尊，譬如影像，不作是念。我因彼现，去我为近；净水等法，去我为远。所以者何？所现影像无分别故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作是念。我远声闻、独觉等地，我尽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世尊，如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与一切法无爱无憎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永断一切分别、爱憎等故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爱无憎。所以者何？如诸如来应证等觉，所得般若波罗蜜多，永断一切妄想分别故，与诸法无爱无憎。诸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永伏一切妄想分别故，与诸法无爱无憎。世尊，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变化者，不作是念。我远声闻、独觉等地，我尽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所变化者无分别故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作是念。我远声闻、独觉等地，我尽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世尊，如诸如来应证等觉，欲有所作，化作化者，令作彼事。然所化者，不作是念。我能造作如是事业。所以者何？诸所化者，与所作业无分别故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有所为故，而勤修学。即修学已，虽能承办所作事业，而与所作无所分别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世尊，譬如巧匠或彼弟子，有所为故，造作机关，或男或女，或象马等。此诸机关虽有所作，而与彼事都无分别。所以者何？机关法而无分别故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有所为故而成立之，既成立矣，虽能承办种种事业，而与其中都无分别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法而与法无分别故。第四分，坚固品第27之一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未行坚固法，未行不坚固法？善现答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行不坚固法，不行坚固法。黑故，舍利子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一切法，毕竟皆无坚固性故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法，尚不见有非坚固法可得，况见有坚固法可得。十，有无量欲界天子、色界天子闲坐十年，若菩萨称善男子等，能发无上正等觉行，虽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意趣，而于实际能不作证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有此因缘，事有情类，甚为稀有，能为难事，应当敬礼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称善男子等，虽行法性，而于其中能不作证。而时善现蜘蛛天子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此菩萨称善男子等，不证实际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非甚稀有，亦未为难。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，毕竟非有，皆不可得，而发无上正等觉心，彼精进假适度无量无边有情，令入无余般涅盘界。是菩萨摩诃萨乃甚稀有，能为难事。天子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虽知有情，毕竟非有，都不可得，而发无上正等觉心。彼精进假未欲调伏诸有情类，如有未欲调伏虚空，何以故？诸天子，虚空离故，当知一切有情亦离；虚空空故，当知一切有情亦空；虚空不坚实故，当知一切有情亦不坚实；虚空无所有故，当知一切有情亦无所有。有此因缘，是菩萨摩诃萨乃甚稀有，能为难事。天子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彼大愿开，未欲调伏一切有情，而诸有情毕竟非有，都不可得。如有劈开与虚空战，天子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彼大愿开，未欲扰疑一切有情，而诸有情及大愿开，毕竟非有，俱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诸天子，有情离故，此大愿开当知亦离；有情空故，此大愿开当知亦空；有情不坚实故，此大愿开当知亦不坚实；有情无所有故，此大愿开当知亦无所有。天子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调伏扰疑诸有情事，亦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诸天子，有情离故，此调伏扰疑事当知亦离；有情空故，此调伏扰疑事当知亦空；有情不坚实故，此调伏扰疑事当知亦不坚实；有情无所有故，此调伏扰疑事当知亦无所有。天子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，何以故？诸天子，有情离故，诸菩萨摩诃萨 当知义理。有情空故，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义空。有情不坚实故，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义不坚实。有情无所有故，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义无所有。天子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心不沉默，亦不忧悔，不惊不怖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诸天子，有情离故，当知色蕴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受想行识蕴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眼处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耳鼻舌身意处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色处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声香味触法处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眼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耳鼻舌身意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色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声香味触法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眼识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耳鼻舌身意识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眼处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耳鼻舌身意处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地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水火风空十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因缘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无明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苦圣地乃至道圣地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空无相、无愿解脱门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五眼六神通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大慈大悲、大喜大舍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好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亦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亦离。 有情离故，当知欲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一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一切智智一离。有情离故，当知一切法一离。天子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一切法无不离时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世尊告善现曰：何因缘故，诸菩萨摩诃萨闻说一切法无不离时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？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以一切法皆远离故，诸菩萨摩诃萨闻说一切法无不离时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，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若能精等，若所精等，若精等处，若精等时，若精等者，由此精等皆无所得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世事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不忧不悔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皆不可得，不可施舍，是能沉等，是所沉等，是沉等处，是沉等时，是沉等者，由此沉等。一世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不忧不悔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天地士、大梵天王、世界主等皆共敬礼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非但恒为诸天地士、大梵天王、世界主等皆共敬礼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是菩萨摩诃萨亦未过此，极光净天，若遍净天，若广果天，若净居天，及于天龙阿苏罗等皆共敬礼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常共护念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令一切功德善根即得圆满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为诸佛及诸菩萨并诸天龙阿苏罗等守护意念，当知行佛所应行处，亦正修行佛所行行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一切魔君及诸外道恶知识等不能留难，所以者何？ 是菩萨摩诃萨，其心坚固，欲于金刚。假使三千大千世界，诸有情类，皆变为魔，是一阴魔，各复化作尔所恶魔。此恶魔众，皆有无量无数神力。是诸恶魔尽其神力，不能留难是菩萨摩诃萨，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或有退转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以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复此善显，至一三千大千世界，诸有情类，皆变为魔。假使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，一切有情皆变为魔。是诸魔众，各复化作尔所恶魔。此诸恶魔，皆有无量无数神力。是诸恶魔，尽其神力，不能留难是菩萨摩诃萨，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或有退转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以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知一切法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，一切恶魔不能留难，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或有退转。何等为二？一者，不舍一切有情；二者，观察诸法皆空。不自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，一切恶魔不能障碍，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于无上正等菩提，或有退转。何等为二？一者，如说悉皆能做；二者，常为诸佛护念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天神等常来礼敬、亲近、供养、请问、劝发，作如是言：善哉大士，汝能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有情无依护者能作依护，无皈依者能作皈依，无救护者能作救护，无头趣者能作头趣，无舍宅者能作舍宅，无周主者能作周主，与暗明者能作光明，与聋盲者能作耳目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恶魔不能留难。卷第553。